他向天发誓，要亲手除掉危害祖国的暴君。他沉默了20年，霹雳郁结在他的心中，有朝一日会有惊雷般的火花。20年来，他纵容公爵作恶多端，因为他要让公爵激起人民更多的憎恨。到那个时候，除掉残暴昏庸的亚历山大就容易多了。不过这些年来，他自己不得已为虎作伥，同样激起了人民对他的愤怒。菲利普是佛罗伦萨中第一个呼唤洛朗索心灵的人。洛朗索心里早已有了刺杀公爵的计划。20多年来，他在自己的卧室里秘密地加紧练习剑术。每当他举剑刺杀时，每个动作里都包含着复仇的力量。他不时发出高声的呐喊：“无耻之徒，我要结果你！你这个猪罗，我给你放点血，对准你的心，杀呀！”他大声地喊叫，为的是让周围的邻居熟悉这种声音，一旦真要刺杀公爵，不至于引起别人的注意。同时，在喊叫声中也发泄着他那不为人知的痛苦。当初公爵拔剑和他比武时，无法想象他用了多么大的毅力才忍受屈辱颓然昏倒的。这几天，无耻的公爵在玩腻了平民女子和其他的豪门贵妇后，竟然看中了洛朗索的姨妈玛丽。冰清玉洁的玛丽和母亲一样，为洛朗索的残忍缺德痛苦不堪。他那憔悴的面容，在公爵看来是一种从未有过的绝世美丽。为了得到他，公爵三番五次地催促洛朗索为他牵线。倘若玛丽姨妈遭到羞辱，自己亲爱的母亲还怎么能活在世上呢？非杀死这无耻的公爵不可了。这样不但可以救出玛丽姨妈和菲利普的两个儿子，还可以彻底把佛罗伦萨解救出来。在刺杀公爵之后，洛朗索将把希望寄托在共和派贵族身上，由他们建立起来的共和国，自由的旗帜将高高飘扬。到那时，他死而无憾。可是他也深深地了解，无论是共和派还是民众，其实都将无所作为。他谋杀暴君也许对祖国毫无用处，天主听到他的刺杀声也许根本就不会回头。但无论如何，要试一下，用亚历山大的坟墓考验一下人性究竟有多大力量。洛朗索对菲利普说出埋藏20多年的心里话，菲利普又是高兴又是难过。60年来，他一直是个安分守己的人，从未损害过任何人的利益。他是在暴力的逼迫下才拔剑出鞘的。今晚，他将召集他家族的40多个成员，明天他们要举着剑一同到所有的贵族府邸前，佛罗伦萨80个府邸，当自由敲响他们的大门的时候，每个府邸前都会出来一支人马。洛朗索刺杀亚历山大时，可以没有后顾之忧了。 就在菲利普和他的家族成员举杯发誓要为自由消灭梅迪西家族的统治的时候，他的女儿路易斯因为喝了有毒的酒中毒身亡。显然这是沙维亚蒂卑鄙的报复。路易斯的死让几分钟前还慷慨陈词义愤填膺的菲利普冷静了下来。他记起罗朗索对共和派和市民的失望，此时此刻他才感到了现实的严峻。自由不能只有复仇的激情和豪迈的语言，他的两个儿子身陷囹圄，一个女儿又死于非命。他要是不听洛朗索的忠告，到外面去暂避一时，他周围的人就会一个个死去。公爵的强大的势力是不会放过他和他的家族的。风雨交加的夜晚，悲痛欲绝的菲利普在雷鸣闪电中离开了佛罗伦萨，去威尼斯避难。他把残存的一线希望寄托在没有过早暴露行动的共和派身上。夜晚的佛罗伦萨属于有权有势的人，对他们来说不存在黑色的凄凉。公爵期待已久的约会就安排在这个晚上。洛朗索说，他的姨妈玛丽只同意在洛朗索的卧室里同公爵会面。洛朗索的卧室，仆人们忙着在摆花生火，花摆在床头和桌上。安排好会面的地方以后，洛朗索犹豫不决。时间不多了，公爵很快就要去他的卧室同玛丽见面。只有他知道这次会面包含着雷霆般的震撼力。时间很紧，不能再耽误了。20年来埋藏的秘密一旦说出来，他们能不加解释就明白吗？共和派真的能利用这次机会拯救佛罗伦萨，建立共和国吗？共和国。洛朗索想到他时，伸手敲响了阿拉玛诺大人家的门。阿拉玛诺站在平台上，听着洛朗索急切的声音。月光中，洛朗索扭曲的脸伴着呼啸的寒风。公爵就要被他刺杀的消息由风送到平台上，就像月光中洛朗索的脸苍白无力。阿拉玛诺没有任何表情，他站在平台上往下看。半晌，他想起自己的客厅里还有几个乐天的朋友在举杯共饮。洛朗索，你不想上来一块聊聊吗？洛朗索突然感到在这里讲什么都不适宜，只有转身而去是个好办法。他又急急忙忙地赶到了巴兹府和卡尔西尼府，他们是共和派的中间。洛朗索急促地敲开门，匆匆地说出那件重要的事情。从门里出来的是更加冷淡的反应。一种难以控制的恐惧和兴奋充满了洛朗索的眼睛。共和派不存在了，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了。自己好像是一部绞刑架，活着的目的只是为了绞死另一个人。那个人死了，他的使命就完成了。洛朗索疯疯癫癫的举动很快地传到了王府， 红衣主教向来就担心洛朗索有隐藏着的秘密，现在他更加确定洛朗索脑子中转着可怕的主意。他一再劝公爵小心从事，晚餐后不要再到洛朗索的卧室去见玛丽。20年的忍辱负重，只是为了赢得关键一刻的信任。果然，对公爵来说，洛朗索要行刺的消息只不过是喝醉酒后的疯话。洛朗索姨妈那双忧郁的眼睛已经让他按耐不住了。洛朗索的卧室布置的既典雅又温暖，公爵从寒冷的夜中进来，一面跺着脚，一面解下了佩剑。洛朗索接过佩剑，把剑带紧紧缠在剑鞘上，即使公爵起了疑心，也难以马上把剑拔出来。伺候公爵上了床，确信他没有穿护身甲后，洛朗索起身说他要去叫玛丽姨妈。为了不让腼腆的玛丽难堪，得到公爵允许后，他熄灭了灯。黑暗中，有一个人慢慢地向公爵走去。待公爵认出来这个人是洛朗索时，利剑已经刺进了他的胸膛。公爵死了，菲利普的两个儿子获释了，但佛罗伦萨并没有建立共和国。和从前一样，贵族们接着用他们的晚餐，掷他们的骰子，找他们的女人。即使一觉醒来有些朦胧的想法，也很快的就回到了梦乡。市民们虽然怀着善良的愿望，但冷眼旁观者也大有人在。何况吉拿罗朗索的告示已经贴出，在意大利的疆土上，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用什么方式杀死罗朗索，就能得到丰厚的奖赏。对于饥寒交迫的市民来说，没有比这更实惠的了。洛朗索在威尼斯过着躲躲藏藏的日子，他住在菲利普的书房里，外表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心里却很空虚，就像一座铁皮做的雕像。他收到母亲的一封来信，得知母亲为他心碎而死，这使他心情更加抑郁。就在他出门散步的时候，突然有个人从背后把他刺倒了。保护他的仆人来不及救他，一大群百姓扑上去，把受重伤的洛朗索推进了河里。梅迪西家族的成员科姆德梅迪西做了佛罗伦萨的新君主，他指着圣经发誓，在敬畏天主的同时，永不背弃诚实与公正。在财产和管理朝政方面，他将听任教皇和各位贵族老爷的教诲。就在他由衷地表达容忍新君主的激动心情的时候，洛朗索死后的丰厚奖赏费正养活着一大群快要饿死的市民。 听众朋友，以上为您播送的是法国19世纪浪漫主义作家缪塞的剧作《罗朗沙丘》。今天的经典戏剧故事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再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 听众朋友，今天播送戏剧故事《幽闺记》。《幽闺记》的原剧作者是中国元代的诗会。幽闺记又名拜月亭，是京刘拜沙四大南戏剧本之一，相传是元代诗会和范雎中、黄天泽、沈鸿等一起合写的。到明朝时期，有些人则认为是诗会一个人创作。这本戏的故事流传较早，在元杂剧里也有关汉卿的闺怨佳人拜月亭等作品，都是同一个故事。解放后，湘剧把《拜月亭记》拍成了电影，在国内外广为流传。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幽闺记》，改写彭龙星，朗诵陈阿喜。 相传在中国11世纪中叶，宋金分治时期，北藩侵犯金朝边界。金朝文武百官议事，奸臣聂烈提议迁都汴梁，忠臣驼满海牙力主抵抗，反对迁都，与主和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结果主和派占了上风，驼满海牙以故意阻驾迁都罪，全家300余人满门诛杀。托满海牙有一个儿子，名叫托满兴福，年轻勇武，统帅着3000忠孝军。有人劝他反叛，但他忠于朝廷，弃官逃走。朝廷张贴榜文，派兵四处追捕。托满兴福走投无路，越过高墙，跳进秀才蒋世龙的居处。蒋世龙是中都路有名的秀才，热衷功名，一心想中科举，只因父亲刚死，丧服在身，暂不能前去。家里只有一个妹妹，名叫瑞莲，年方16，尚未婚聘。这一天，蒋世龙正在后花园散步，只见从墙上跳过了一员大汉，就是驼满兴福。他跪在面前请求救命。蒋世龙问明情由，对他深表同情，两人谈得十分投合，便结拜为兄弟。蒋世龙让他换上自己的衣服，赠送白银10两，帮助他逃出险境。托满兴福逃到外县，投入绿林之中，凭着一身武艺做了山寨大王。且说中都路住着一位朝廷命官王振，年过70，是女真人，官拜兵部尚书之职，家有夫人张氏，膝下只有一女，名叫瑞兰，年方18，尚未许聘。王振奉朝廷圣旨到边城探听军情，把夫人与女儿留在家中。突然藩兵入侵紧急，中都的百姓狼狈逃难，蒋世龙带着妹妹瑞莲一同逃难，王尚书的女儿瑞兰 也跟着母亲在乱军中逃窜。母女都是金枝玉叶，从未出过远门，身上衣服淋湿，脸上行行眼泪。他们走在泥泞的道路上，冒风顶雨，带水拖泥，步履难移。只见番兵追赶，杀声遍野，尘烟滚滚，百姓争相逃奔。逃难途中，番兵穷追杀戮，蒋世龙兄妹失散，王夫人母女分离。蒋世龙由于失散了妹妹，在难民中寻找，高声叫唤：“瑞莲，瑞莲！”王夫人失落了女儿，也大声呼叫：“瑞兰，瑞兰！”蒋世龙在高呼瑞莲的名字时，被王尚书的女儿瑞兰听到，以为叫她，急忙应声而至。走到跟前一看，原来是一位秀才，忙说：“你是谁？为何呼唤我的小名？我还以为是母亲唤我呢。”蒋世龙抬头一看，见是一位满身淋湿、长得如花似玉、温柔娇媚、美如天仙的小姐，便很有礼貌地说：“我只是唤我的妹妹，原来是你。”王瑞兰定睛一看，面前是一位至诚君子，就将母女在乱军中失散的经过告诉了蒋世龙。事到如今，也顾不得许多羞耻，忙跪在地上请求：“愿秀才念我孤苦伶仃，救我免于灾难，领我一同逃难，我绝不忘你的恩义。”蒋世龙显出为难之色，说：“我是一个单身男子，你是一个孤身女子，我俩走在一起，岂不叫人猜疑？”瑞莲道：“大家逃难乱军之中，又有谁来问你？如果有人问起，就说你我是兄妹，你看如何？”蒋世龙对他已有几分爱慕之心，同意一起逃难。天又下着大雨，只得两人共顶一伞，相携同行。事有凑巧，王夫人在呼唤女儿瑞兰时，蒋世龙的妹妹误以为叫她，也应声而至。一看，不是哥哥，而是一位老太婆。两人问清情况，王夫人失散了女儿，没有作伴之人，征求瑞莲同意，认瑞莲为义女，在患难之中结伴同逃。真是一个中途母失女，一个半路兄寻妹。蒋世龙带领王瑞兰冲出了乱军的追杀，不觉来到虎头山下。突然一阵锣鼓响处，一伙如狼似虎般的强盗从山上冲将下来，拦住去路，大声斥叫：“留下买路钱，金珠银子放下，便不杀你们。”真是没有想到，刚刚逃避了番兵的追杀，又遇到强盗的抢劫。强盗把他俩带到山寨大王面前，又没想到山寨大王一见蒋世龙，立即倒地就拜，把蒋世龙与王瑞兰都弄糊涂了。定睛一看，山寨大王原来不是别人，正是结拜兄弟驮满兴福。兴福忙说：“让哥哥吃惊了，这一位想必是嫂夫人了。”瑞兰一听此言，脸一下子红了。蒋世龙也无法解释， 只是点头。托马幸福叫喽啰们摆酒备菜，为兄嫂压惊。瑞兰心里不高兴，秀才怎会与强盗做兄弟呢？后来听托马幸福解释，才得知他原来是忠良的后代，为逃避奸臣之害来到此处，这才消除了疑心。临行时，托马幸福又赠送他俩银子当路费。蒋世龙与王瑞兰离了山寨，来到广阳镇上，找到一家招商酒店。蒋世龙叫酒保道：天色已晚，请打扫一间房，铺下一张床，放下一对两耳枕头，一个大马桶。瑞莲听到后忙说：酒保，请你准备两间房，铺下两张床。店主人听到这两人说话，觉得有些蹊跷。蒋世龙又叫酒保倒洗脚水来，又说：请娘子先睡。瑞兰推说：请你自睡，我就坐在椅子上睡。这时蒋世龙才问起瑞兰的身世。瑞兰说：奴家祖公是王和，父亲是兵部尚书王振，母亲是王太国夫人，我是尚未许聘的千金小姐。蒋世龙说：娘子原来是官宦人家之女，我蒋世龙是一穷书生，请饶恕路途之中多有得罪。瑞兰说：秀才，不必客气，危途之中多谢相陪照顾，感激你的恩惠。蒋世龙得知瑞兰身世后，便向瑞兰求婚。瑞兰说：如果我答应嫁给你，没有父母的同意，没有媒人介绍，这是不道德的行为，将来朋友也会嘲笑的。这时店主夫妇推门进来说：你们俩人的话我们都听到了，在我看来，小姐是个冰清玉洁的女子，秀才是一个至诚老实的君子，你俩刚好是一对儿，我与你们主婚做媒。店主夫妇命摆酒备菜，为他们庆祝新婚。就这样，蒋世龙和王瑞兰巧结奇缘。不料这蒋世龙刚刚与王瑞兰结婚，第二天就生起病来。蒋世龙感到自己病得不轻，便对瑞兰说：娘子，看来我的病是难以治好的了，料我不久于人世，我死以后望你选个门第高的女婿，我就是死后在黄泉路上也一心只想着你。说罢痛哭不止，悲伤万分。瑞兰满脸泪痕说：相公，不要这样说，叫人好悲伤，上天保佑你的病会好的。一边说一边给世龙服药。再说兵部尚书王振与藩兵谈判成功，从此恢复睦邻关系，和平相处。他完成了朝廷重任，便踏上赶回南京的归途。一路上只见良田荒芜，庐舍焚毁，满目蓬蒿，一派凋零破败残景。不久王振也来到了广阳镇上的朝阳殿，随从家将六儿吩咐店主准备好最清洁最舒服的房间，朝廷要员要在此地休息。店主说：